毗宁金正日将军万岁亲诺会和毗宁全国主题思想研究委员会1月1号发表联合声明，表示支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历史性新年贺词。